01-55588-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黄岗桥区湖光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以上路段进行方向车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一年只剩下最后两个月的时间了。昨天是十月的最后一天，也过去了。今年只剩下整整两个月了。今年的计划完成了吗？2019年的计划要开始了。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9:01:48，如约而至。我是腾斌，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随时来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今天是2018年1月11号星期四，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世界第一大安全气囊供应商展示了他们最新的主动安全技术。这些功能当中最突出的就是他们第三代夜视解决方案。据称呢，这是世界上首个可以在完全黑暗或者大雾当中探测到交通危险和生物的夜视系统，有望夜视得到彻底的解决哈。早上出门的时候，这车上怎么会雾气啊？啊，啥也看不见了。然后雨刷刷，刷完以后又一层雾，刷完以后又一层雾，这怎么办？以后有了这个全新的夜视系统，就不用发愁了。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Kelly Clarkson Catch My Breath。 第19名，方大同葛中山爱不来。第18名，伍佰白鸽。第17名，牛奶咖啡没时间。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 第16名，温岚仰望星空。 和你手牵手漫步云端，陶醉的模样有几分浪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don't wanna be left behind, distance was a friend of mine, catching breath in a web of lies, I've spent most of my life riding waves, playing acrobats, shadow boxing the other half, learning how Letting it go, turning my chair. cheek for the sake of the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I won't be told what's supposed to be right. Catching my 这样有力量的声音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这首 Catch My Breath。 想爱谁就去爱谁，想追谁就去追谁，想到了就去做，拼命的去努力，拼命去享受，忍着守着惦记着，青春就过去了，何必等到都已经年老了才后悔，哎呀，年轻的时候错过了。所以趁现在趁你年轻，赶快去追求你的真爱吧。上周第二十五名歌曲，本周上升五位，第二十位 Kelly Clarkson Catch My Breath。 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方大同葛中山的爱不来，其中注意一下这个小海鸥的这个说唱和 rap， 描绘了男女之间现实的因素哈，彼此的感情饱受阻碍，若不好好经营，可能就会失去这份爱情了，所以要好好珍惜哦，爱不来。 我敢回来，你却刚好离开，我们的恋爱爱不来，同一屋檐却不言，好久不见，别跳沙又无言留恋，没有前世与定力，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见不着你，天时不济，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忙里相爱，可惜你我傻眼工作擦肩，是否已离开地球表面，要遇见你的条件变得好遥远，这空空的家具我一个人占据，你也或许同样情绪委屈，空虚同样继续，过去是否回不去，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接不着你，天时不济，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发现你我傻眼工作擦肩， 过得最快，就算忙碌或者累坏，还是期待回来对你 say hi， 经常飞来飞去又追求自己爱的梦，对好友却有空，但只希望你能懂，我的世界满是夜黑，不想这样就失恋，为了一天没足够时间

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伍佰的白鸽。当一般人习惯追求更复杂的曲式调式时，伍佰不用很前卫的方法来表现一种复杂，也不用很玩乐的方法来表现一种趣味。白鸽舍弃一切外在的炫耀的可能，反而将关注的重点都放在对真实生活的体悟，这些举动才是真正的大胆呢。这就是伍佰成功了，就是这首非常耐听的白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给我一种无比的力量，隐藏的力量，就想向前冲。也把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送至你的耳畔，伴你在出行的路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伍佰的白鸽。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牛奶咖啡美时间。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懒，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想不明白。 时间 陪他恋爱，我没时间 没时间 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 没时间。牛奶咖啡的没时间反映了正是职场上打拼的人的生活状态哈。其实生活当中总要面对太多没时间，现在就抽一点点时间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吧。 无忧无虑美好童年 回不去了， 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对啦，坚强一点才是硬道理嘛，努力向前冲吧，回不到童年了。牛奶咖啡的没时间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Everybody's gonna sing my song baby all night long oh yeah singing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国博西最南副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度，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添衣保暖。受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17度左右，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毛不易是近两年因为选秀节目而红的新人中最受瞩目的一位。今年五月份，他推出了首张全创作数字专辑《平凡的一天》，仅仅五个月，专辑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首。前天，毛不易在北京举办了庆功会，他表示会继续创作贴近生活的歌曲。《平凡的一天》是一张付费数字专辑，内含26首歌曲，包括《消愁》《盛夏》《像我这样的人》等大众熟悉的歌曲。用户可以整张购买该专辑，也可以单手购买其中的曲目。截至庆功会当日，专辑数字音乐销量已经达到1080万首。毛不易坦言，自己确实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成绩。再来看，昨天下午，音乐剧《乱世佳人》英文版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举行。11月30号到12月9号，该音乐剧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以超豪华巨制展现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场景，以及斯嘉丽和白瑞德的爱情故事。音乐剧《乱世佳人》英文版由法国当代流行作曲家吉拉德·普莱斯·居尔维克担任编曲，他也是《乱世佳人》法语版音乐剧的编曲。担任导演的是曾获莫里埃戏剧奖、法国音乐剧大奖的音乐剧导演弗朗茨·雷默尔。最后再来看，全国广场舞北京集中展演活动昨天晚上在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来自各省市的代表队为3000名现场观众展示了30个舞蹈节目。据了解，北京集中展演是这次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的高潮。今年6月到10月，各地展演评选出了一批优秀的广场舞团队来北京参加集中展演，演出还将在央视播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六环通营桥到李天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五名 ，Charlie XCX Radio Aura Doing It。第十四名， 魏晨向日葵的微笑。 第十三名， 齐秦爱的箴言。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第十二名，方大同特别的人。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 第十一名， 矜持勇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re staying all night, we never slow down. I think we better do it like we're doing it 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ve been around. So come on, let's get doing it like we're doing it. Doing it like we're doing it. Waited so long just to be here. And now we're bringing this back to life. 来自喜茶妹 Chelly CX 联手 Rita Ora 带来这首 Doing It。 这次两个人的化身牛仔女，开着粉色的越野车一路嗨歌，听着超级的魅惑。上周第三十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十五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位， Chelly CX Rita Ora Doing It。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吧，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像月桂阳光这感觉，多想陪着你跟流星划过天边，展开了热恋这的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 因为遇见到你，我心跳砰砰声。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特别的有一种要迸发出来的力量哈，勇往直前的感觉。哎，我觉得听这首歌曲去跑步不错哈。魏晨向日葵的微笑，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认识了全新的魏晨。上周第22名的歌曲，本周上升8位，第14位。好了，继续攀升，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叫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原本是罗大佑为邓丽君所创作的歌曲《爱的箴言》，齐秦演绎出了自己的味道，确实也非常的感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

起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一起唱。非常经典的梁静茹的《勇气》，前两天听到了梁静茹的版本，耳边的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榜金曲金池重新翻唱的《勇气》。金池很了不起哈，原来是农村小学任教，因为放不下对音乐的热爱，只身来到广州学习音乐，只上三个月的培训班，就因为表现出色，被介绍到音乐工作室，开始他真正的音乐之路。加油！只要你有这样的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爱需要勇气。好了，这里是非常精彩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金庸影视剧作品当中的经典金曲，来怀念金庸老先生。待会儿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曾经为筷子兄弟的歌曲《小苹果》进行编曲创作的音乐制作人赵嘉林，这次也参加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带来了他的音乐作品《今日时光》。在采访过程中，赵嘉林说，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在他心里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其实每一个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经常在出门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又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在这些年它的变化特别的快，所以我看到有这个活动就想能不能用音乐去表现一下它的变化。其实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对它都是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会随着它的变化越来越深。这种情感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一样，你和他在一起待久了就会有一种依恋，就会有一种相互融入的感觉吧。你是北京的一部分，北京也变成了你的生命的一部分。 说到歌唱北京，赵嘉林说，这是用音乐对话的温暖活动。 我觉得歌唱北京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它可以通过音乐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北京，来喜欢这个城市。也希望在我们这个活动中能够多出一些优秀的作品，可以被广大老百姓都喜欢乐意去传唱的作品。 接着我们将听到由赵嘉林创作的歌曲《今日时光》。 中轴线跨越千年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分世界的目光， 用笛和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也许呼应来宾朋四方。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

曾经心内波澜意，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分 沙漠苍苍，那句说相爱。 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在这一两天，这样的声音恐怕呢在你耳边不断的回荡吧。各个电台呢都在铺天盖地的播放着这些音乐，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追思和怀念金庸先生。前天10月30号下午，金庸先生因病在香港辞世，享年94岁。谢谢金庸先生带给我们如此精彩的江湖世界。金庸先生的作品呢也被拍摄成了无数的电视剧，其中的主题歌更成为经典之作，陪伴几代人的成长。那刚刚我们连续听到的就是罗文和珍妮的《铁血丹心》，曾经红极一时的罗文，听这样的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了，但是他唱的这首《铁血丹心》可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这首歌呢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主题歌，罗文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全部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极大的丰富了歌曲的特殊性和经典性。之后又听到了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1994年，马景涛、叶童还有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开播，这部电视剧留下了非常成功的主题歌。整部剧集的原声带由当时如日中天的滚石唱片打造，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宝贵的财产。之后呢，刚刚回荡在耳边的过去的那首歌，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我们听过小七任贤齐的版本，当然最经典的还是黄沾的版本了。90年代，希克引导的新武侠电影开始大量改编金庸的作品，当时已连拍了3部以笑江湖为题材的武侠电影，几乎是步步经典，尤其是林青霞扮演的东方不败，更是让他的演艺生涯开启了新的篇章。作为加入大量音乐相关剧情的金庸作品，《笑傲江湖》系列的原声带更是得到精心的制作，其中的黄沾创作的《沧海一声笑》成为90年代武侠电影音乐的代名词，饱含的大气和潇洒也正是金庸笔下《笑傲江湖》所传达的精神所在。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的第一时段，我们就来回顾金庸武侠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串烧，来分享到的是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成龙的《壮志在我胸》。作为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经典的电视剧配上经典的歌曲，怎么能让人忘得了？李丽芬用女声把这样的歌曲唱得如此豪爽，放在《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再合适不过了。对了，还有凤飞飞的《追梦人》，这是台湾的91版的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作词，凤飞飞演唱，凤飞飞也凭借这首歌曲红遍大江南北。还记得吗？《雪山飞狐》这部电影。最后呢是成龙的《壮志在我胸》，好了，一起来欣赏吧。心痛。 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还愿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酒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金庸先生他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十余年之间写下十五部经典的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十四个字正是他十四部代表的武侠作品的第一个字。有人说在完成了一次次谢幕之后，这一次金庸先生真的退出江湖了，但我们更愿意他把这个江湖给我们留下来，至少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儿女情长犹在，江湖侠骨仍存。 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老山川又重现，当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天象太乱何必解读，血脉相通何须占卜，大道三千不论生死结束，等待正邪的归属，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担风云变色，遥遥云归西，凭空袭八方风雨，一副可敌国日不落，正气明知炼化成火血两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 有一心人心心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寻，有终日月情海浮下明， 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叹风雨变色，遥遥云归西，凭空袭八方风雨，一副可敌国日不落，生生凭悬疑，何以心共寂寞，真情与我争气，明知炼化成过血两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凭空袭八方风雨，一副可敌我日不落，生生凭悬疑，何以心共寂寞，真情与火争气，明知炼化成过血两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 这么带感，这么有气势的作品，来自张杰的《星辰》，燃起了少年英雄的热血之路。歌词字字铿锵，旋律大气激昂，再加上张杰极具张力的嗓音，将少年身上应有的意气风发还有坚持不懈完美的诠释出来。好了，这样的声音是来自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套，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因为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不许走开。 非传说，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哇，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度，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添衣保暖。受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17度左右，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电视荧屏。临近年底，一年一度的卫视招商季缓缓拉开大幕。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为代表的五大卫视相继在上海、广州等地拉起大旗，为下一年度的广告招商做准备。从五大卫视公布的2019年剧目单来看，明年电视荧屏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发迹于2016年的 IP 热开始逐渐消退，其中古装加 IP 的黄金组合减少。在五大卫视公布的64部剧目中，定位于古装传奇类型的剧目仅9部，其中江苏卫视剧目单中更是1部都没有。像汤唯的首部古装 IP 电视剧《大明皇妃》，刘亦菲、井柏然的《南烟斋笔录》，张若昀和李沁主演，又有多位戏骨加盟的古代权谋剧《庆余年》等等，几乎都是去年立项开拍。但由于卫视黄金档的限股令，这类剧往往受限于排期，即使杀青也只能预定明年的电视剧档期。业内人士分析，明年视频网站会是古装剧的主战场，现实题材剧则在五大卫视的片单中集中释放。都市情感类、都市职场类、年代传奇类剧集在五大卫视剧目类型中占据了大量份额。而演员方面，靳东、刘涛、孙红雷、张嘉译、郭晓东等演技实力都属于上乘的中年演员，将有多部代表作在电视上露脸，与年轻演员的新老搭配也成为卫视兼顾收视与口碑的一种选择。2019年同时还有不少电影大咖回流小荧屏，像刘嘉玲、汤唯、章子怡等顶级演员的作品都将成为明年的收视期待。章子怡的《江河故人》虽没有出现在五大卫视的招商剧目里，